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6集，刺客。南宫记在前面带路，众人都跑去了，赵真也好奇跟去看了一眼。就见在花园门口不远处的墙边，欧阳少征和邹良都站在一个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洞前往里看。赵普走到洞前，一眼就看到了前边的连环洞。 谁那么厉害，打这么多洞？ 厉害的不是打洞啊，而是打洞竟然没有被守卫发现，没被别人看见，没任何人听到声音。 赵普皱眉，之前姚素素说今晚皇宫会出事儿，果然出事儿了。可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时两个南宫记手下的守卫带着一个宫女走了过来。 大人，刚才就是他说看到了白影。 众人都回头看那姑娘，那宫女给众人描述了一下，说看到个白色的人影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 搜。 于是整个皇宫都开始紧张了起来，士兵们四处搜。后宫一听可能有刺客进来，也都好紧张，娘娘们纷纷往太后那儿跑，集中在一起比较方便保护。这一找没找到刺客，倒是发现了一件怪事。邹良站在收贡品的库房门口，看着打开的库房门微微皱眉。 库房怎么打开了？ 从里面往外面打开的，门锁都坏了，御马不见了。 赵普想了想，才想起来是敏陀罗送来的那尊血玉马。邹良递给他看的是半截马腿，问题是马腿是空心的。赵普一皱眉，欧阳少征从库房出来，搬出来了玉马剩下的部分。 玉马碎了，关键是整匹马都是空心的。 皇上，发现了六具尸体。 谁死了？ 应该是一对侍卫。 应该。 赵真不解，南宫记示意众人跟他去看看。众人跟着南宫记到了通往寝宫的一条小路，就见在地上躺着六具焦黑的尸体。这些尸体横七竖八，看穿着打扮应该是一队士兵，但是像是被火烧死了一样，全身焦黑，可四周围并没有火烧的痕迹。赵普想走过去看看，被公孙拦住了。 哎，别，有毒。 什么？ 这种毒我以前见过。 是什么？ 以前有一个江湖人找我来看过病，他在西域的时候被一种血蝎子蛰伤，全身产生了炽热焚烧之感，到我这里的时候都快自焚而死了。他的同伴杀了那个蝎子一并带来，这种蝎子奇毒无比，那个武人砍掉了被蛰伤的脚，才勉强保住一条命。幸亏他中毒少，如果中毒多，就会这样瞬间自焚而死。 这玩意儿容易找到吗？ 很难。其实这种蝎子并非天生所得，而是有人用血毒喂养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是蝎子还是毒蛇，只要有血毒就会有这种威力。血毒我在西域的巫书上看过，有相传古代西夏王国一位奇人用血毒炼造血人，炼出来的人就有毒，可以一掌取人性命，对方浑身焚烧而死。 那血玉马里莫不是藏了个什么带血毒的？ 正说话间，就听前方寝宫的方向传来了女子的尖叫声，随后听到有人喊有刺客。 往寝宫去了， 小四子呀！ 没等众人明白过来，公孙和赵普撒腿就跑，嘴里还嚷嚷着：“ 别伤我儿子！” 皇宫门口，展昭看着对着皇宫后门一个劲儿摇尾巴的大黄狗。 乖乖，你确定？ 大黄狗叫了两声，继续摇尾巴。那意思很明显，你们要找的人进去了。 果然没有最离谱，只有更离谱啊。 白玉堂扶着额头，他师父这货闯的一天比一天大呢。正这时候，听到皇宫里骚乱一片，有人高喊有刺客。 哼，该不会竟然会被发现， 进去看看。 嗯， 三人跑进皇宫，不出意外地看到了那一溜有窟窿的墙。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阴侯则摸着下巴。 哎呀，这呆子一百多年了，永远用这招啊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突然明白了白玉堂那么担心的理由，果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声音是从寝宫的方向发出来的，白玉堂皱了皱眉， 奇怪， 去看看嘛，别是有什么误会。 白玉堂点头，三人一起跑向寝宫，先到了花园，就见欧阳少征正站在六具烧焦的尸体边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 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那敏陀罗送来的御马原来有问题，里面藏了个毒人。 欧阳少征话没说完，却听阴侯突然笑了一声。 大宋皇帝这次福大命大。 白玉堂和展昭不解地看他，欧阳也不解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此时寝宫门口，赵普和一群影卫围住了一个黑黢黢身上带着血丝的怪物。赵普他们刚到寝宫门口，就发现那怪物正要推门进屋，借着月光和身后侍卫灯笼火把的光亮，赵普仔细端详眼前这东西，身形和正常人完全不同，看着更像是只猴子，四肢极细长，脸上焦黑，身上给人血肉模糊的感觉，一双眼睛幽幽的绿光，还带着些恶臭。 不要碰他，这是药人。 药人？怎么才能干掉他？ 已经淬炼成药了，杀不掉他，就算砍掉手脚也会动，而且气度无比。 那岂不是弄不死了？ 四周围的守卫们也听到了，面面相觑，纷纷后退，谁都怕死，更何况这东西碰一下就要烧死。那药人见众人不敢过来，就快速推开寝宫大门。 站住！ 赵普急了，这进去碰着小四子怎么办？公孙也急，要冲过去，被身后邹良拦住。赵普一个箭步过去，一抬手，紫影将新亭侯丢了过去，同时折影和紫影飞身过来，挡在赵普前边。 都闪开！ 两人哪儿肯闪呢？正这时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：“ 都退开！” 赵普一听声音耳熟，是白玉堂。他不太明白白玉堂为什么叫他们退开，但是众人脚步还是一收，同时那怪物进门了。赵普暗道一声不好，刚想跟进一步，就听到呼一声，本能的赵普往一旁闪开，紫影和折影也闪开。刚刚躲开，就见那药人飞了出来，重重落在院子当中，他怪叫了一声，爬起来又往寝宫敞开的大门冲了过去。这时就见一个白色的身影出现在了大门口，他一抬手，众人就感觉一股寒气逼人。随后只看到那怪物僵硬在了门口，漆黑的身上布满了碎碎的冰渣，瞬间被冻成了一根冰棍。那个白衣人慢悠悠走了出来，打了个哈欠，上下看看冰人。 这盛世太平还有这玩意儿呢？ 此时周围所有人都呆立当场，看着走出来的人。展昭就站在白玉堂身后，微微地张着嘴看着那位传奇人物。 这就是天尊吗？真年轻啊。 展昭再一次感慨，天尊果然跟他外公一样，而且看着比他外公还年轻几岁，那脸那身价果真是不输给白玉堂，五官完美无缺，最要紧是有一种仙气，果真是已经练到最高境界了，那头银丝更是特别。展昭正看得出神，就听身边阴侯突然酸溜溜说了一句话： 再看我吃醋了。 展昭咳嗽一声，回头瞧阴侯，他外公也是不差的，只是可能看太久了， 习惯了。殷侯憋了一肚子气，赵普一见那一头银发，再加上这内力，就知道那是谁了。 他怎么会在这里？ 师父， 哟，玉堂啊！ 天尊看到白玉堂乐了，伸手拍拍他肩膀， 给为师把银子付了。这客栈不错。哎，还有啊，殷侯那老鬼可能迷路了，你去找找，别闯出什么祸来。 殷侯在人堆里站着，眼皮子直跳。天尊显然瞌睡还没醒，吩咐完就打着哈欠继续回房睡觉去了。公孙凑到房门口看，就见小四子睡得正香呢。天尊刚躺下，他就搂住胳膊蹭来蹭去。白玉堂尴尬，皇帝寝宫租一晚多少钱？ 皇上， 都退出去，小声点，莫打扰老人家休息。 众将士点头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影卫们着手收拾那冰冻的药人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白玉堂摆摆手，示意众人退开。众人退后一步，白玉堂抬手一掌，再看那冰人瞬间灰飞烟灭，冰晶散落了一地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星星点点还有隐隐的红光，异常好看。 天尊刚才那是什么功夫啊？ 那老鬼有天底下最寒的那劲儿，什么毒人毒虫到他手里只能变冰棍。 你真的打得过他？ 殷侯这要一个气，一把掐住展昭揉脸。白玉堂看了看赵真，赵真对他很是客气，看那意思，别说天尊睡晚，他住皇宫都行。赵普气不顺，带着欧阳他们商量对付敏陀罗的法子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